坐低，坐坐坐会坐足一世，伸出双手放任地跳跳跳跳顶开一切，摇摆的吉他似兴奋仔。You gotta stand up。我要与你跳出天际，身体必须用力摇，有了节拍胜于一切。摇摆的你不要搭凳仔 ，Stand up。只是将躯速跑底，与我跳到脚软都